这个如约而至，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7月3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哎， 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空气质量还不错啊，是凉，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身要带伞。 刚才曼宁来的时候，这个东边是什么样子？ 下着雨呢。 大不大？ 不大，飘着 啊，那还可以啊，这个至少对上班来说不是太大的影响啊。 对，影响不是很大 啊。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伞啊，最近这个雷阵雨频繁，但是我觉得空气很好，天气凉爽， 对， 适合大家上班。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0，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程吧。1/8决赛继续进行当中啊，今天晚上10点呢是瑞典对阵瑞士，明早的凌晨2点呢是哥伦比亚对阵英格兰。哎，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世界杯的8强就会正式的诞生了，也将要迎来1/4决赛了。 没错啊，最近反正在我的朋友圈里，各位这个朋友们，这个每天上班以后第一个吐槽的事情就是起不来啊，应该是最近 太晚上了。 对，最近大家都在熬夜看球，希望大家坚持住啊！还有这个不到半个月时间，这4年的世界杯就快过去了啊！ 其实我昨天也看了一场球，我看的是巴西对墨西哥的那一场， 精彩不精彩？ 我觉得是我看到的世界杯里面最揪着人的那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至少都打出来对攻了哈， 对， 不像那个就是很死气沉沉的那样的。 你觉得没有希望？这不是，他一直是揪着你的心在走。 对对对啊，这样这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这个主播都是12点睡的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你有什么减压的好方法？ 哎啊，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减压的好方式和方法，都可以给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找到982青年说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网络上的即时互动了。当然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类节目这个青年说。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啊，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头条号第一条，我们关注的是昨天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水电生活垃圾处理费将有新的变化。 哎，这变化是什么呢？这个意见就提出了啊，到2020年前呢，全国城市啊，到2020年底之前，全国城市啊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啊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加快推进垃圾分类。那么对非居民用户呢，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垃圾分类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等等，提高混合垃圾的收费标准。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袋垃圾，这里面又有旧电池，又有快递盒，又有外卖盒，是吧？还有这个平常的生活垃圾、厨余垃圾的话，这个呢要收很高的费用了。 是的啊，就是可以回收的垃圾，你不回收就得给你扣钱。 对 啊，是这意思吧？ 而且要分类，把它分好了。 对，另外呢，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在价格政策制定和价格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会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不受影响啊。这个就是说叫做因需啊，这个够这个涨价，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条青年头条号，就是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的服务收费已经全面取消了。 这个认证服务费取消之后呢，已经在高校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的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呢，原则上啊要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那么还没有完成电子注册的学历学位呢，继续通过人工核查来提供书面的认证。 我们这个最近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做这个北京市的积分落户啊，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这种学历学位的认证，到时候呢可能这项费用您在这个去提交的时候就不需要再交了啊。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这是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当然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有什么样的 减压好方法？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你有什么样好的减压方式？曼宁有没有？ 我的减压方式就 是吃东西嘛， 就狂吃。 对啊，你旅游这个是不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旅游也是，但是呢，就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时间不太好调整，所以说旅游一般会要一个整块的时间。 没错。 当你就极度的烦躁，但是又没有这个整块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吃一顿。 哦，就是选择最喜欢吃的东西。 对。 但你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你特别想去发泄内心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找你的好朋友去发泄？ 会 啊，会。 我会找他，就是狂说，就是狂吐槽。 对，然后他就接一盆子。 对对对，他就一直 接一盆子特别痛苦的事情。 对，关键是就是他作为这个，就作为我的这个情绪垃圾桶已经有十年了 啊。 就是我有负面情绪的时候，经常会找到他。 啊，像这位， 我在这里要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啊。 对，向这位朋友致敬啊，也不容易啊，忍着曼宁十年。 对对，而且我又是一个很能讲话的人。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啊。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好的这个解压方式，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消息进行互动。 嗯、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世界杯。 没错， 啊、 这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呢，已经进程过半了，各路高手哈、啊、已经进入了八强的争夺阶段，传统强队啊，德国队啊。阿根廷啊，葡萄牙、西班牙呢，在这个世界杯上的厮杀当中啊， 嗯，都已经纷纷淘汰了。 对，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啊。 对，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哎呀，真是一场梦。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全都淘汰了呢？ 对，这一届世界杯真的是，哎呀， 冠军怕不是俄罗斯吧？ 这真有可能啊。嗯、那么，对于这个传统强队纷纷出局的原因啊，这个真是网上是各有各的说法啊， 嗯、 有这个赌球论啊， 嗯、 有这个新老接替，青黄不接论 啊等等这种啊。但是呢，这个其中有一种论法啊、 嗯、 是大家最为这个津津乐道的。 啊，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排名叫做世界球队势力榜 啊 为话题的一个排名啊，很多网友纷纷选出了自己觉得强队的这个排名啊。首先第一是德国，第二是阿根廷，第三是葡萄牙，第四是西班牙，第五是巴西。 那、啊、现在只有巴西就没 对留下 没淘汰， 对，前四名都被投。投下去了、 啊。这个网友的惊喜发现啊，在这个排行榜那有毒是吧？ 对，有毒。 怎么回事呢？这前四，这前四连他的那个淘汰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是的啊。 那也就是说，巴西是最后一个淘汰，也是说巴西那个也是危险了。 巴西有些危险啊、 哦。 但是这个昨天我刷了一下那个所谓的世界杯这个球队势力榜，发现哥伦比亚排在了第五位。 嗯啊、哦， 所以有可能啊，有可能哥伦比亚会淘汰啊。 这是一个魔咒吧？ 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魔咒。 嗯 啊，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的另外一个好玩有趣的事儿吧，就是最近成功预测阿根廷世界杯这个出现的网红故宫猫白点儿生病了。啊，这是好像是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叫做白点的一个 预测猫 小猫咪啊， 嗯、 他预测连续6场成功预测了世界杯比赛的胜利。 嗯，其实昨天我在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微博上面也看到这条消息啊， 嗯、 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白点好不容易，这是吧？ 对，预测了。 大家还想知道这冠军是谁呢？真的很不幸啊，这白点去世了哈。 对，就有点像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叫做什么章鱼的一个 章鱼哥是吧？ 对，章鱼不是一个动物，它也是 就是章鱼。 对，他也预测那个世界杯，给他两个球。 对， 你比如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他抓哪个就赢。 对， 反正特别有意思啊。 祝他早日康复吧，好吧。哦，但是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哎呀， 那祝他一路走好啊，回到自己的喵星球，继续预测世界杯啊。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关心文体方面的消息。 哎，来关注一下由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改编的同名话剧啊，将于7月4号到8号在龙福剧场上演了。这个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也就是1990几年啊。这个原著呢写的是夫妻在婚姻里的互相折磨啊。 哎呀， 这妻子啊有点精神洁癖，因为看到这个丈夫和初恋情人的一次拥抱啊，怒气冲冠，就是跟他离婚了。然后呢还拿这个孩子啊当做伤害对方的武器。这个小说啊曾经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很厉害的一部小说。 大家期待一下这部这个小说改编的话剧吧，叫做《男人还剩下什么》。 没错， 从明天开始，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龙福剧场上演，持续到7月8号，票价40块钱啊，很这个亲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部电视剧吧，叫做《青春警示》，警是警察的警， 哎， 啊。这是由这两个非常年轻的演员吧，应该叫做焦俊艳和魏大勋领先主演的公安青春电视剧《青春警事》，昨天在东方卫视开播了。 这部电视剧呢，其实讲述了90后的年轻干警们啊，在破案的同时啊，收获了爱情的故事。焦俊艳啊，继续短发出演这个非常利落的女警啊。综艺上这个效果十足的魏大勋啊，也就开始正经演戏了啊。和以往的这个刑侦题材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青春警事呢，是传统刑侦题材下年轻化了哈，它展现了这个年轻的一代啊， 年轻的警察， 对，在这一代他们身上具有的青春和活力。 这样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今天上午的9点，也就是咱们第一个大板块结束以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位特别帅的年轻警察， 哇， 海淀分局的我们的探长啊，这个陈旭啊，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警察，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你有什么减压的好方法 啊？大家都可以发来消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我们看到一个匿名用户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减压他一般减压都是一定要找事情做，比如说跑步、睡觉、打扫房间、读书、写字、找人聊天，还挺 押 韵 呢。 还有 这个12下，他说啊，我的减压方式是发呆 啊。 他说曾经试过啊，这个减压效果最好的是冥想。但是哈，这个说自己啊，这境界不够啊，这没找到这个诀窍，就折腾几次以后啊，就为了这个减压的事儿，整得自己什么压力更大了呢？所以他就开始发呆了。这发呆和冥想之间还真是有差别的。 和他相比啊，这位叫 out 的网友更有意思了。他说是睡觉，睡一两个小时比什么都强。 就想冥想，冥想着就睡着了，什么？ 对，但我觉得压力大。往往是睡不着啊，都是失眠啊。 对，而且还有人啊会有这种过劳肥，就是你压力越大你就会越胖。 哦，对，我还真是听说过这样的 事情。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又没有时间去健身，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叫董董的网友，他跟我们说这个，我看他说的是游泳、写日记、唱歌，还有就是减脂。哎呀， 哎呦， 好文艺啊， 好文艺啊！这我要是有压力大，我觉得减脂我肯定干不了。 就是你减减就烦了是吧？ 不是，我容易减到手。 其实我们看到跟他相反的哈，这个周四毛他说哈，我有一个迷之有效的减压方法是什么呢？啊，在地板上打滚，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哈。但是呢，只适合在一个人在家做。 是的， 这是啊，你要不然是吧？别人以为你是内马尔是吧？内马尔滚是吧？ 对，滚来滚去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常用的减压方式就是哭 啊， 对吧，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就哭，使劲哭，也有这样的 嚎啕大哭才行， 对，也有这样的方式。曼宁是不是比如说遇到不开心的 时候，你怎么知道我这样说 会哭吗？ 会，我这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很多年前哈，我的这个减压方式就不是吃，是哭 啊， 而且是嚎啕大哭， 嚎啕大哭， 对，我一般会在， 不是那种就是很委屈的那种， 不是 不是，就 是一定要对，是喊出来的那样哭。我记得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可能是学习压力比较大，那个时候我爸妈都不在家的时候，我真的会抽这个时间哈，趁他们都不在，然后嚎啕大哭一场。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又淡定的学习。 这还好啊，是在家里嚎啕大哭。我遇到一个我高中的同桌， 在班里嚎啕大哭。 他的解压方式太厉害，同班同桌啊，他是我们班的这个叫做卫生委员，经常就是检查大家打扫卫生，打扫的怎么样啊？一个小女孩学习也挺好，她的减压方式就是把我的书架推倒，就是往一不开心就这个动作啊，啪一下子，我当时就是学着习或者看着小说，我就看我眼前的书架瞬间就没了。 我说你挺可怜啊，你是脾气挺好的呀。 对，然后他就啊，就这道题不会，或者怎么又是让我来值日， 把你的书架推倒，那他给你服吗？我想知道。 不服，然后我就默默的就我休息半秒钟，然后我就起来默默的捡书，捡完书我再摆上，就是那时候上高中用那书架，知道吗？ 对，很高很高，落了很多书。 对，我跟你说，那个真是把它弄乱以后再重新摆上去，挺费劲儿。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为他付出了很多呀。 真的为他。 有后来的故事吗？ 还有，没有后来故事。后来就是我还跟班长搭过同桌，反正就是我们班是学习不好或者捣蛋的都跟这个 学习好的， 对，跟领导干部搭同桌，你知道吗？我跟班长还搭过同桌。我们班长啊是这样的，就是一遇到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拍桌子 啊， 因为这个要维持学校的这个班级的纪律啊。总之反正就是啊，我遇到了很多这样解压的方式。 哎，那你遇到的就是别人解压的方式，那你的呢？ 我就是一般就是喝酒加唱歌啊， 喝酒， 就是把它 喝完酒以后唱歌。 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啊，也是曼宁的老师，就是白岩松老师啊，他曾经说过一种解压方式，就是唱歌。他说这个唱，他把唱歌比喻为把内心的污秽吐了出来。 哎呀妈呀，他唱的是啥歌呀？ 把内心的污秽吐了出来 啊、所以啊，其实我知道，他以前也跟我们说过，说还有解压的方式呢，是去颐和园划船 啊， 以及和老人聊一次天。 哦， 他说跟老人聊天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方式，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啊，他有的时候太计较，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太钻牛角尖儿， 对 对, 对， 所以你跟老人聊天的时候，老人就会很豁达的跟你讲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其实慢慢也就豁然开朗。 对，而且他会给你讲上一两句，说哎呀，这都不是事儿， 对， 或者说哎呀，你还小，哎，这样的一两句话，他就会把你。直接就是这个心， 把你的心扉打开。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纠结某些小事情，对吧？而不是那些，你像前段时间我跟一个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主持人聊天的时候，我在纠结某些事情的时候，他突然间跟我说上一两句话，我就觉得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就觉得哎呀，还想这些事儿干嘛？是吧？ 哦，是啊，那就连线吧， 推推子吧。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少年这个文化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曹老师，曹丽颖老师哈，有请曹老师来跟我们这个接入啊。曹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你好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剧观察员曹丽颖。今天由我向大家推荐了两部歌剧。一部呢是金沙江畔，还有一部呢是方志敏。先来说一下金沙江畔吧。 这一部呢，是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而推出的原创民族歌剧，这是在民族歌剧上的又一次探索啊。《金沙江畔》呢，讲述的是红军先遣团金明在他的带领下，使这些部队的人通过了金沙江，然后并且以他严明的纪律和民族政策，消除了藏族姑娘卓玛对红军的误会，赢得了藏区土司桑吉的信任，从而成功借道，使红军得以继续北上的故事。著名作曲家雷雷，著名的剧作家冯百明、冯碧烈，著名的指挥家张国勇，著名导演廖向红等艺术家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主创团队，以他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向经典致敬。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凯饰演的是该剧的男一号金明。金沙江畔将于8月1日至8月4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这是第一部话剧是吗？ 对的。然后呢，我再向大家推荐另一部歌剧，这个是2015年，国家大剧院首次把方志敏的故事搬上了歌剧的舞台。这部歌剧是国家大剧院携手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等一流的主创团队历时3年倾心打造，以方志敏同志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以方志敏在狱中的作品《可爱的中国》，并将《可爱的中国》送出的过程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唱段呀，都是来自于《可爱的中国》。在戏剧结构上呢，它是把这个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扭结在一起，并用了闪回的方式串联，讲述了方志敏革命生涯的几个重要的时刻，折射出其崇高的理想和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凯实力担当男一号方志敏，用好听入耳入心的旋律，以真挚自然流畅的风格来呈现方志敏文学风格中所具有的深厚与浪漫，将文学美、音乐美和戏剧美有机地融为一体。该剧将于8月15日至8月18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去购票吧。以上呢就是我所推荐的全部内容，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期待下周二的时候继续和您连线好吗？再见。 好的，再见。 这两部歌剧都是由我们青年歌唱家王凯这个倾情演唱的啊。王凯也做客过我们直播间啊，这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位年轻的青年歌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和捧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詹姆斯宣布4年1.54亿加盟湖人，新赛季要转战西部了。北京时间昨天呢，詹姆斯的经纪人团队正式宣布啊，詹姆斯与湖人达成了4年1.54亿美元的口头协议，双方呢将等到当地时间的7月6号来正式的签约。 这是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这个4年1.54亿美元，而且这个现在在早间的朋友圈里发的挺多的，大家都在这个更新这件事情啊。这个科比第一时间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对詹姆斯表示欢迎，他说欢迎詹姆斯加入湖人大家庭，一生湖人自强不息。那么据了解啊，詹姆斯已经连续8年带队夺取东部的冠军了，他这次去西部战队啊，东部的球员松了一口气，哈哈，而得到詹姆斯 终于走了， 对，而得到詹姆斯的是湖人复兴这个的关键一步啊，我们也希望湖人得到了詹姆斯以后能够继续重操旧业，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冠军的队伍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吧。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难免要出去看球，尤其是去像这种比如说酒吧一条街啊、三里屯啊、工体啊这种地方去看球。 肯定的。 最近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告诉大家，那么就是7月15号前，就是 决赛，世界杯决赛前， 嗯， 每天晚上的7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三里屯免费停车。 哇，那这是一个不错的福利。 哎， 三里屯停车挺贵的。 嗯、 据了解啊，世界杯期间呢，朝阳区出台了一系列的停车措施，打击黑收费的现象，整治停车环境。那么三里屯部分街道呢，这个路侧停车啊，每天按值班人员和巡逻人员来进行巡查哈、嗯，严查收费乱象，同时呢，为市民提供比较便利的停车体验，也就是在7月15号之前呢，每天晚上到7点到早上7点啊，这个路侧的这个车位哈、啊嗯、是免费停车。 哎，就是三里屯那条路吧， 对， 旁边这个停车应该是免费了。 嗯， 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举报电话，就是如果谁要敢收你费的话，你就打这个电话是010-6464-8031，010-6464-8031。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今天出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伞啊？ 反正呢，我是没带。 我也没带啊。当然了，如果开车的话，还是可以这个把车窗摇下来，这个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嗯， 今天的天还是不错的。 没错， 啊、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哎，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到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了。 来看看哪些奇葩青年都说了哪些奇葩话啊？ 嗯， 我们先来说说的是今天啊。清华大学将发出今年的第一批录取通知书。 这个清华大学2018年新版录取通知书中呢，有一份这个纸雕工艺品啊，它可以做成这个 3D 的清华的这个大门。 呵， 哎，就是这个二校门哈、 嗯、 就是1909年清华建校的时候的那个校门、 哦、 而且啊，这需要你自己手动来把它这个折一折啊，拼一拼啊， 对，然后拼一拼 才能弄起来、 哦、 而且它是 3D 效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录取通知书一打开、哦、然后那个校门就立起来了，哇、 哦、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啊、哦、 这个奇葩网友刘彤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呵，这可厉害了，新生一打开通知书就出现一个二校门、 嗯、 立体的啊。 是，我现在在考个博士，是来得及吗？ 对，我考个博士来得及吗？是这样，清华招办表示啊，希望借此向新生传递历史的端庄与厚重， 哇， 也承载新时代的另一番意味。 嗯， 灵感与智慧，青春与未来相互交织。 哇、哦，这寓意还真的够深的。 对，我就担心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帮忙去收了这录取通知书啊，有可能吓一跳，说这是假的吗？这怎么能是？这是折纸吧、 哦、 有可能是 啊、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 很有意义的啊、嗯、我还听说有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以后有音乐， 哇、哦、是贺卡吗？ 对，贺卡 是什么音乐呢？是校歌吗？ 有可能是校歌啊、哦， 反正挺有意思的，好啊、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来说说福建泉州有个女孩叫辛迪佳 啊、 嗯、啊，她是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母亲呢不想让她去外地工作、哦、就把毕业证给藏了起来 啊啊，什么 你不能去外地找工作啊，把你毕业证给藏了起来、哦、啊 她其实今年哈已经有30岁了啊、嗯、于是啊她又辞职哈，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考了543分、 哦、 挺厉害哈、嗯、和这个福建的一本线哈只差了8分、 嗯、 啊其实这个辛迪佳他并不满意啊，打算找一个学校去复读，继续考自己喜欢的外交专业。他说啊希望父母啊能够支持他再考一次。 哎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赌气的感觉。 有一种执念。 对，就是他其实已经上完大学四年了。 对。 然后家长把他的毕业证书给藏起来了。 嗯。 所以他又要去考一次。 对。 然后再上一次大学， 对， 再上四年，完事再拿到一个大学毕业。 关键这个毕业证只是藏起来了，其实并没有把它毁掉吧？ 对啊， 你考个研究生呗， 对啊， 是吧？ 啊，当然，好像考研究生也得要本科毕业证书。 哦，所以这父母，所以现在还没给他是吗？ 还没给他啊！我 这父母挺倔强啊。 对啊，我觉得这位女儿也挺倔强的。 哦、这随父母嘛，这不是？ 就是你不给我证书，我就再考一次大学本科。 我就不工作了啊、 哦、啊！这反正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完全可以去学历认证嘛。 啊，对呀、啊，又不收钱了，是吧？ 刚才我们讲了、哎，又不收钱了，完全可以学历认证。 哦、真的是。 对啊，这辛迪佳这个是这一门子钻到了这个。 啊、哦，可能他就是在想再考一次清华大学，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吧。 对他就是享受一次再来大学四年的过程。 对、 嗯。啊，值得鼓励吧？啊、 嗯， 好吧，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网友菲菲发来消息说，前两天啊，长春师范大学15000多名在校生经历了一场大迁徙。因为他们要集体换宿舍，15000名学生集体换宿舍，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哇，据说哈、啊，为了迎接新生啊，长春师大呢每四年都会集体更换一次寝室，女生搬到男生寝室、 哦， 男生换到女生寝室。有学生就吐槽了，尤其是女生啊，说这个有男朋友的女生啊，只要化美美的妆，看男朋友搬就好了。 嗯、 而有一些单身的女生就只能自己动手哈、啊，搬寝室3个小时、哎，抵得上健身房5个小时。这可真的是。 所以这个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在换寝室之前哈、啊，你就这个未雨绸缪嘛，你就先谈个恋爱嘛。 对， 啊、 啊，我前段时间又看到一个消息说，西安的一个师范大学的一个校长， 嗯， 在那个毕业典礼上向所有的学生认错。 啊，为什么？ 说这个对不起了，没有让你们找到男朋友，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男女比例是1:9。 哎呦， 女生9，男生1。 哇、哦，这够不容易、能不能跟其他学校联谊一下？比如说什么西安交大之类的。 对，这个开靠谱了。好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再来说说的是网友茵茵发来消息说，在华东理工大学啊，有两位本科毕业生， 嗯， 李媛媛和李烨啊、 嗯， 他们是一对情侣，两人包揽了生物工程专业的前两名 啊，真够厉害啊， 学 霸 之间谈恋爱， 学霸情侣 啊。 但是啊，这还不够呢，他们曾经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综合课程奖学金等等。2017年呢，共同获得了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的金奖啊，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本科四年两个人一共拿了53张证书和86000块奖金。 我记得像这样的情侣我们好像播了好几条了、嗯、 这样的情侣怎么这么多呢啊？ 对啊，就这样的情侣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两个人比着不好好学习。 不是，你们俩分开贡献社会不好吗？就是您得学霸，你都得带一个不怎么爱学习的， 带一个学渣吧。 你这样多浪费是吧？ 对，前两名、哎、 怎么就不帮助别人进步呢啊？ 反正就是两个人大学四年一共拿了53张证书和86000块钱奖学金， 真是不错呀。 对，就是说既包揽了全校最好的学习这个前两名，又拿了奖学金，完事还谈了恋爱， 对， 人生赢家， 开挂了， 不得不佩服。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有哪些成功的减压方式可以和我们发来消息进行分享啊？发来消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这个杰森的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泡澡或者汗蒸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 哎，这不会越蒸越烦躁吗？ 没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我有同感 啊，就是泡个澡或者汗个蒸确实有很这个神奇的疗效的解压方式， 是吗？其实我觉得，我记得哈，这个爸妈的解压方式，我爸的解压方式是运动，我爸爸的这个运动啊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一点都没遗传上，就我爸就是 各种打羽毛球打乒乓球， 羽毛球乒乓球标枪都会，跳高滑冰滑雪什么都会。 哇， 我真的，我除了只会跑步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 你这应该继承一下呀。 没有继承到啊， 连滑雪都可以做到。 对，滑雪滑冰，而且他就是只要学一次他就会。 哇， 但是我就是那种很哎呀我不要去，然后就，然后我爸也管不了我。而且他还有一种解压的方式是画画。 画画， 对，因为他画画也是可能是自学的吧，就非常强。然后我爸说小时候想教我画画来 着。那是画那种彩水彩画吗？ 不是，他画的是素描。 哇，那更厉害了。 他说这个会让他觉得身心愉悦 啊。 其实我很难理解啊，因为我觉得画画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可能画画会就是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会专心致志的去画，因为你不能你比如说左胳膊右胳膊左腿右腿，你必须得画得到位， 得认真专注。 哎，所以说可能你就会忘记很多痛苦。 哎，也有道理哈。我得回家向我爸这请教一下哈。 对啊，还有你像这个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滑雪，我觉得都很刺激嘛。然后它会让你很累，我觉得就是自己很累或者很辛苦的话，它就会就是会解压， 也会忘记那些烦恼。 对，就会很忘记很多烦恼。你比如说这个匿名用户，他发来消息说躲在被子里使劲哭，这是一种减压方式。 这跟我这差不多啊，我是那个放开了嗓子嚎啕大哭哈、你是躲在被子里哭。 哎，这个叫做侦探梦妮的这个网友肯定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说什么知道吗？ 什么？ 他说打一架。 这你可得这是吧，小心哈，在学校里面打架你可能会被劝退。 对， 在这个社会上打架你可能要进局的、 对，可能会被警察叔叔抓住、 就待会儿我们的这个嘉宾就要被抓走。 对，抓走。反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像很多影视题材的电影电视剧里会有 啊、对， 就是比如说解压的方式就是跟人打一架。啊，比如说谁是没招你没惹你就他你就冲上去跟人要打。 对，我还真的就在刚刚看过的一本书里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那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面、刚开始那一段就是这个这抢女朋友， 对， 结果就被一个城里的小子给抢走了。生气啊，压力大呀、又这怎么着，然后他 就 找一理由， 对， 把人打了一顿， 把人打一顿。 对 啊，反正就是这个能动手的就不动口 啊、能动手的尽量别吵吵啊。 你说咱俩这 这教人什么呢哈、开玩笑哈。 啊，就是给人如何减压的方式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有很多方式，你比如说去找回，就是我的一种减压方式啊，我不知道曼宁会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减压方式，就是回老家。 哎，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这个意思。 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特别烦躁的时候就回老家， 就那个时候就会想家。 对， 额外的想家。 对，然后比如说坐着火车或者开车就回老家了。这个可能这个回去见见，即使不见自己的老同学或者家里的亲戚的话，你至少就回到老家呢，比如说看看老就是小的时候的房子呀，或者小的时候自己住的地方啊，甚至吃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呀，你就应该去见见你当初的那个卫生委员 啊， 你得见见他。 就是一生气就把我这学着习呢，或者看着课外读物呢，本来老师挡着呢，这个视线挡着老师的视线，哈一下把我书架就推倒了。 对，你得见见他。我觉得你见他以后你就没脾气了。 我现在也是，我跟你说，克服一下。 佛系哈。 佛系佛系。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年说的最后一个板块，叫做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最后一个板块，靠谱青年。 哎，靠谱青年说什么呢？这个毕业季马上要来了，各大高校的校长啊，除了要干体力活给所有的学生拨穗还有颁发毕业证以外呢，还要绞尽脑汁的干脑力活啊，那就是说毕业致辞啦。 各个学校各个学校的特点，而且最近我们连线的时候也连了很多的学校的学生啊，都介绍了自己学校的校长，各个这个身怀绝技啊。 没错。 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最近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些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都讲了哪些话。首先我们来说说 最走心的吧。最走心的是西安交大的王树国校长啊，他在毕业致辞上面说啊，毕业之际大家对人生可能充满向往，但是未必能把握其中的规律，所以啊，我们要感悟，要反思，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灵碰撞，做到不忘初心。 我觉得在台下的学生们都是那种默默的看着校长的感觉， 可能还不太懂。 对啊，进入社会就知道了啊，当了社会人就知道了啊。我们再来看看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的院长马杰，他在这个毕业典礼上这个是这样说的啊，他是总结了他们这个学校后勤服务上存在的问题。他语气充满调侃的在毕业典礼上这样说，他说食堂阿姨抖勺的样子比抖音更专业，图书馆抢座位来得早不如站得好，丢本破书跑不了。 这个我觉得马杰校长啊，适合去当段子手啊。 他可能调侃了一下后勤方面的问题啊。 还有最操心的校长，我们来看成都师范学院啊，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这个刘洪仁教授在致辞中说啊，由于男女比例高达1:9，所以你们毕业之际我深表歉意。哎，这就是刚才张也说的， 哎， 母校亏欠你们太多了，欠你们一个男朋友啊。 这个1:9的比例啊，女生9，男生1。男生得多幸福。 是啊，这台下的女生异口同声的说，是啊，欠我们男朋友。朋友，这网友说啊，这个为了恋爱问题操心的学校哈，真是个好学校呀。 对，就大学四年没谈上男朋友，最后校长给大家出来， 校长都道歉了， 出来道歉了啊。还有一个是最扎心的，是西南民族大学的校长，叫做曾明啊。这位校长呢，把致辞毕业典礼的致辞当成了吐槽大会。他说：“我知道，在你们心中曾经有一个梦。”就是顽强攀登被你们称为珠穆朗玛峰的学校信息网上登录系统。没来的时候听说学校男女比例是3:7，感觉分分钟就会被包分配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节奏，但是四年了你们还是单身。 啊，我觉得这个校长吧，这真的是很能体谅学生啊。 对， 而且什么都知道，我觉得肯定是平常很关心学生的哈。 是的。 还有这个最潮流校长啊，中央民族大学的校长黄泰岩致辞相当的赶潮流啊。他不但在致辞中啊提到了战狼、速度与激情、红海行动、王者荣耀这样的网红热词啊，还夸赞学生们啊无愧于自己的芳华啊。更厉害了，我们的民大啊，这个确实哈，这个特别的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啊。最后啊，再提出对学生的啊神一样存在的这个说哈，愿你们啊像葡萄牙的 C 罗一样，成为神一样存在啊。这个确实是啊， 是的， 相当的应景。 在说这话之前，葡萄牙好像还没输比赛。 也是。 C 罗还没回去啊，还没黯然退场。这愿你像葡萄牙的 C 罗，估计这个。他讲这话的时候，我猜测是 C 罗 刚进三个球 帽子戏法的时候。 还真有可能。 你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大学 还好这话先说了， 大学校长说话要慎重。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有哪些减压的方式， 没错， 大家可以发来消息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花椒 APP 找到982青年说。 其实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减压的方法是购物 啊？有啊， 就买东西 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减压的方式里面就有购物。比如说女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会很生气， 她就会刷你的卡。 对，然后你就给她买一件东西，她就会很开心。我跟你说效果真的是奇好。 是吗？ 对，良好。 那你得看买什么。我记得是这样的哈，我曾经看过一个段子啊，是有一个女生啊，前段时间刚跟异地恋的男朋友说，哎呀，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牌子的鞋，好漂亮啊。然后 突然他就有一天收到了快递 啊， 那快递就是鞋盒的样子呀。 哎呦， 然后这宿舍女生就哇就欢呼说，你男朋友太会谈恋爱了。 然后打开以后呢， 打开以后发现是三包这个香飘飘奶茶粉。、哦， 我以为还是一个鞋盒子呢。 这不是，这我也不知道这男朋友怎么想呢，这可能也是听到了这女朋友说想喝奶茶了呗。 哎， 那你为什么要拿鞋盒装呢？ 哎 啊，是吧， 就是咱们下期的话题我已经想好了。 是什么呢？ 就是男朋友送给你的那些奇葩礼物 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 就是直男送给这个女朋友的奇葩礼物都有什么？ 我觉得大家肯定有特别多的话要说。 哎啊，都是送了什么？我印象中其实我也送过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确实都挺奇葩的 啊。是吗？ 对，我还送过衣服，玩特丑，巨丑无比。 你是觉得他丑而送给他的？不是， 没有， 你觉得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啊啊！ 买了以后巨丑无比。 那 然后他穿上以后拍张照片说：“你看看。” 跟你吵架了吧？该。 然后我发来微信说：“嗯，是有点丑啊。” 那以后他就说：“来，卡给我吧，以后我自己来刷。 ”我看这个靠谱。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这个资讯板块的所有内容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 实习记者关悦 为您编辑 的 啊。这就是我们上半时段板块的所有内容了。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我们海淀分局的我们的探长啊，也是一大帅哥陈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 没错， 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大家不见不散，再见。不再见啊！九点钟的时候继续回来啊。 好。 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青年说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这个第二个板块呢，依然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做客直播间的板块啊。这个前面走了很多的青年榜样啊，这个大家都这个非常的这个震撼啊。有的时候听到这些榜样的故事的时候，也都觉得满满的正能量。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探长，也年轻的这个帅，非常帅的警官啊，这个陈旭，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我们先请陈旭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陈旭，是咱们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一个民警。 哎呀，这马上你看这感觉就出来了，就觉得特别帅啊。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吧。这个也是我们的老的程序了。第一个环节就是先听陈旭来说，好吗？我们放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让陈旭先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吗？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大家好，我叫陈旭，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的一名刑警。一提起重案刑警，我想很多人一定会联想到一部电视剧《重案六组》。剧中的案情悬念丛生，危机四伏，工作充满了刺激，抓坏人的感觉特别的过瘾。可现实生活中的重案刑警到底是什么样的，每天都在干些什么，我想大家肯定很少有人了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在现实生活中我所经历的那些真实的重案故事。故事要从我的第一次抓捕任务开始讲起。那天犯罪团伙中的一名嫌疑人为了逃脱追捕，在大街上拼命逃窜。那时候刚从警院毕业的我，凭着一股子拼劲儿在后边紧追不放，直到把他死死的摁倒在地。这时候围观群众中有人指指点点的说，哟，这怎么了，又打架了。但是当我拿出手铐把嫌疑人铐住的那一刻，我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了一句，嘿，这是警察抓坏人呢，真棒。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点赞，当时我这心里特别激动。那一刻我觉得 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当一名刑警，值。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慢慢的我发现，我所从事的这份职业，远远不是像第一次抓捕那么简单顺利。出入各种血腥离奇的现场，连续几天几夜窝在一辆车里进行蹲守，深夜在荒山野岭寻找尸体，在命案现场握着死者的手用指纹来解锁手机。可以说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不断在给我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而与之并存的还有那些隐藏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危险。记得在我们辖区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持刀行凶，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在现场血泊外不远处又发现了一条延伸的血迹，而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受伤了。沿着这条血迹开展侦查，我成功地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就医的医院，并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案件有了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一名登记在册的恶性传染病患者，病毒会通过血液等途径传播。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一紧。持刀行凶，有开放性伤口，同时又是恶性传染病病毒的携带者，针对这个人的抓捕危险性绝对不同寻常，一旦在抓捕过程中发生任何意外，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后来在一次蹲守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一刻所有之前预想到的危险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抓人。我压制着内心的激动，开始装作路人，看似轻松的慢慢向他靠近。他没有发现我，就在到达一个我认为可以出手的距离的时候，我猛地冲上去，用手搂着他的脖子把他扑倒在地，没有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我们将这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在工作中，除了面对这样的危险，我们还要面对受害人家属他们在失去亲人时的那种绝望和痛苦。有这样一起案件，一位父亲因为自己7岁的女儿失踪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发现女孩被人残忍杀害，并且尸骨已经残破不全。当这位父亲得知这一噩耗之后，他那两只眼睛瞬间变得暗淡无光，直愣愣地盯着面前那堵白墙，一言不发。他没有流泪，也没有哭泣。我们试着上前安慰，突然他猛地站起身就往门外走。在狭长的楼道里，他手扶着墙，一步一踉跄，嘴里反复念叨着，我要找我女儿，我要找我女儿。这一幕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凶手对无辜生命的残害激发了我的义愤，我必须要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给这位父亲一个交代。从调取的监控录像中，我看到了那个扎着马尾辫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她一蹦一跳的消失在了一处监控画面边缘，再也没有出现。我们不眠不休，仅仅用了30多个小时就将凶手成功抓获。那一刻，就在将凶手制服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为受害的小女孩和她的家人伸张了正义，法律将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这也是我们能够给予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最大的告慰。 作为一名首都公安干警，每当我看到夜晚安宁祥和的万家灯火，看到公园里一家老小无忧无虑的笑脸，看到穿梭于大街小巷中人们幸福洋溢的面容，我知道我所守护着的正是北京这座城市里千家万户的安宁，而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小家。每当别人知道我是重案刑警的时候，都常常会问，你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难道就不害怕吗？说句心里话，我也害怕。每次面对危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我最大的牵挂。可每当我看到一个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罪恶所打破，看到一个个受害人家属他们那种绝望无助的眼神，我知道为了维护这份公平正义，为了守护百姓的平安，我没有理由惧怕危险，哪怕是以命相搏。这就是我一名公安干警对守护人民安全的承诺。谢谢大家。 我们听完以后，我看到在网上已经来了将近30,000人了，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上。听完陈旭讲完以后，觉得就是瞬间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种，哎，展现瞬间就能在我们的画面上展现出来了。我看到一张照片啊，之前的时候在网上很流行，就是一张彩虹照，当时也是在抓捕坏人的一个这个场景当中，是吧？我看的是一个背影啊，当时但是也很帅，这个坏人这个手上是戴着手铐，然后正好这个前面是一个彩虹，我们一会儿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放一下吧。这个很帅的一张照，这张照是从什么时候拍的呀？ 这张照片是2016年的5月23号。 嗯。 当时我们是刚侦破了一起命案。 嗯。 当时押解的嫌疑人嘛。 啊。 这个抓了这个人之后，然后我们押解这个嫌疑人去指认一些这个作案地点。 嗯。 包括他这个他的一当时的住所。 嗯。 还有那个当时存放一些这个作案工具的地点， 嗯， 指认的过程中， 嗯， 然后刚好是下了一场雨， 当时就是拍的照呢，还是说在视频里截的图？ 这个就是拍了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 当时啊，就是我们押解这个嫌疑人到那个地点之后，一下车就刚好下完一场雨，然后发现天空上有一道彩虹，然后我们当时所有这个参与这起案件侦办过程中的这个侦查员， 嗯， 当时都是有一种，特别难以言表的一种心情，就是我们在侦破案件这个过程啊，就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是那种经历了一番疾风暴雨， 嗯， 我们这个连夜的去工作， 就最终就是抓到了犯罪嫌疑人，然后看到彩虹的那一刻，真的我觉得心里会很踏实，然后很幸福的感觉。 当时那画面就觉得特别应景，然后所以有一个同事呢，就刚好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在我们身后嘛， 嗯， 我们押解嫌疑人也是在看着那个彩虹，然后这有这张照片了。 嗯，这张照片好像是微博女王当时姚晨也转发了啊，很火。你回头这个就是说看到这个现就是说这个这张照片火了以后，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觉得也挺突然的，就是其实这张照片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平常我们刑侦工作 的 一个缩影。 对。 对，它只是我们搞的众多的案件其中之一。 嗯， 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画面会被广泛的传播，让大家看到。 嗯，但是大家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从内心来讲是觉得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的警察的样子啊。你在一开始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心目中的警察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警察就一直在我心里，我觉得警察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大侠， 嗯， 是侠客， 嗯， 这个侠这个词的定义呢，其实就是仗义勇为， 嗯， 然后舍己助人，我觉得特别符合警察的这个特性。我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现今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侠客， 嗯， 我可以去 做一些这个伸张正义的事儿，而且这个是我从事的一个工作，这是我的职业，所以我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 嗯，哎，我是真的第一次听到陈旭说到侠客这个词啊，这个词真的是特别的恰当啊，尤其是用到年轻的我们的这种意气风发的警察身上啊。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说要做警察？肯定是在心目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或者看了英雄本色，或者看了这个重案六组，或者看了便民警察啊，到底是因为什么？ 小的时候呢，在影视剧里就看到过一些警察的形象。其实当时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没有想过就是我将来一定要干这个。 嗯。 但是后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然后知道了有警察学院这么一个地方。 嗯。 哦，那时候我就想到，我要是去这儿的话，将来就有可能可以当警察了。然后看了一下招生简章。 嗯。 然后发现了里边有刑事侦查这个专业。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刑事侦查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就觉得自己的菜来了，就我觉得我想干这个，我去选这个专业，我以后就能当刑警了。 嗯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啊，想要成为什么一定要先上了大学再说。但是进到这个里面是不是也会很困难，就是学习的东西，刑警方面的一些东西。 对，这个警察 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吗？ 跟我想象中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啊。 这个现实生活跟那个影视剧里还是有一定区别，而且包括当时上警院的这几年时间，我也是警院的那种生活经历也是我提前没有预想到的。 嗯， 它是有很严格的纪律要求，然后跟普通的那种校园生活。 每天都要训练吗？还是 不是每天都要训练，然后但是有一些固定的课程是要你去学习一些警务实战技能的， 嗯， 包括一些擒拿呀、散打、格斗这种东西。然后你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规律的，一天集合，我那会儿数过，一天集合要达到十次以上 啊。 然后你干什么事儿，包括吃饭呀、上课、下课都是列队走的。 所以和你想象中的觉得这好家伙，上了大学以后，这本来想轻松一下，其实又开始更加的刻苦训练啊。 对， 那。就毕业以后就顺理成章的就上了这个海淀分局了吗？ 对，就我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因为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不是说你自己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嗯， 而且就是当时刑侦专业不是说所有 就是上了刑侦专业的都能够， 对， 啊， 也不是这样。 嗯， 我还是运气比较好， 对， 回到了海淀然后也当上了刑警。 嗯，回到海淀然后当上刑警以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还没有当刑警哈，是在跟着老师先学了两年。 对，一开始是他也算是刑警，但不是重案队 啊。 嗯，我们那会儿叫便衣队。 便衣队， 对， 嗯，和你想象中的那种当警察的样子一样吗？ 嗯，也有点区别，但是 有什么样的区别？ 他有很多东西是跟我想象中是一样，但有很多东西也不一样。 对， 就是我没有想 到，我想象啊，至少你看没衣服穿，便衣。 对对 啊， 然后也没有想到那个警察里边会有这么细致的这个分工。 嗯， 就我干刑警就是刑警呗，我觉得所有案子我都能接触 到。你印象中的第一次刚这个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第一个印象，抓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印象还有吗？ 有，其实就是刚才我那个宣讲里边提到了，就是第一次在这个在大街上抓捕一波犯罪嫌疑人 啊。 然后当时这个因为在街上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人也多， 嗯， 我们在靠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然后就开始四散的逃，有一部分人当时被抓住了，但是有几个人就跑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追捕一个嫌疑人，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毕业嘛，就是身体正好跑得快的时候，然后就硬生生在大街上把那人给追上了。 啊， 追上之后，就是到他身边的时候嘛，然后这个搂着他脖子往前一带， 嗯， 这人失去重心就趴在地上了，然后我上去就把他给摁那儿了。 这是第一次。 对，这是第一次。 刺不刺激？ 就觉得挺刺激的，当时觉得挺刺激，而且一边这个追一边在喊嘛， 嗯， 就别跑，警察， 别跑，别跑，警察， 就跟那个当时这个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情景一样的， 情景一样的啊。然后呢，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做了警察以后和上学的时候的学习的这些专业知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嗯，就是有很多你在工作中实践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在那个校园里边或者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嗯， 就是需要有师傅去带你， 嗯， 然后需要结合实际的工作，然后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当时这个 师傅都是怎么领进门的？ 对，一开始刚干刑警的时候，你去这个街面上去跟踪， 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便衣。 对，就是你需要学很多东西，就是你一开始你初茅庐啊，你经验也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容易被这个嫌疑人发现，然后很多这个实际的在跟踪过程中要注意哪些点，可能这些东西在课本上都不会有，都是师傅然后前辈们总结出来一些经验，然后亲自的教给你，而且是在你实践的过程当中教给你。 哎，在陈旭的这些处理的这些案件当中，其实有一些案件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的那种吧，就是可能思绪全无，会让你觉得您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讲的板块里边还有怎么去舒缓压力，可能有一些案子可能就是说怎么去处理可能还是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有没有这样的案子？ 有，会有一些案子会陷入到一个困境里，就是你也有一开始接触案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条线索，但是你一条一条线索你就发现都断掉了，就是没有对案件有什么进展和突破，就那个时候就会很煎熬。 比如说 很煎熬 什么样的一种？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个案子，这个其他的这个侦查手段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然后当时只是在这个依据这个视频的影像，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一个追踪，然后调了特别大量的监控，但是这个通过几天的这种就连夜的查看这种监控录像，依然没有很大的突破，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煎熬，但是你那个视频量又特别大，你还是坚持要看，但是最终还好，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坚持，通过这个视频还是这个对这个案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后最终还是成功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真的，其实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啊，就是看那个视频监控视频肯定会很烦， 对， 就是一帧一帧的看，因为为什么我前段时间丢了一次钱包，丢一次钱包，然后我就去派出所那个报案，派出所报案以后就录了口供，以后派出所人让我看了一下那个监控视频，就是我，因为我大概知道，大概就这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视频，我在那里看一帧一帧的看，真的就半个小时，我都觉得会很，就是看得眼花缭乱，然后会很烦躁。 我刚才说的那样的，我们当时的监控，你那说的是半个小时，我们那个达到了半个月， 哇！ 而且是大量的探头，不是一个点， 对，然后 很多点， 对，而且你还要盯着他看，然后这一个探头里不是说只有一个人，你要盯着这一个人，这一个探头里可能会有好多人来来回回的行人走在马路上，然后你就要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看， 对，而且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熬夜看的时候，这个监控视频啊是这样，它， 但是你比如说稍微一闭眼，那一个镜头可能就过去了， 对，那嫌疑人可能出现就很短暂，一两秒，然后有时候半夜的时候你真的熬不住时候会打瞌睡，然后你打瞌睡之后你缓过神了，你不知道你这个瞌睡 到哪儿了 时间，对，你就怕这个有可能你瞌睡这几秒嫌疑人过去了，你就可能往前倒很大一段重新又看， 哎呀，是这样的，然后每一个人都还要看到，就有的时候可能前功尽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看了大概一星期， 对，所以就是那个， 然后觉得好像没有发现什么，我再看一遍， 对，就是那个很关键的点，可能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而我们看监控的时候就是特别枯燥，但是就要求你必须那个集中注意力， 哎，你有没有说有那种就是特殊的敏锐力或者嗅觉了已经练就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可能跟平常人来比，你比如说那个通过这个监控影像里的那个特别小的一个影像，然后去识别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刚才出现过的这个人，就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相较于常人可能比较敏锐的一些东西，就通过这个人行走的步态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刚才监控里出现的那个， 就是说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神啊，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海淀分局优秀的年轻探长陈旭来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我们后面的这个时段可能会放一小段歌曲和片花，回来以后呢再接着和陈旭聊。后面我们特别想知道陈旭在工作当中，这个除了工作以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陈旭的帅的照片在网上，很多网友也期待，我看一下在网上已经来了 32,900人了啊。看到一个叫或许都错了这位网友说，哇，今天的警察好帅，然后是哪一个分局的啊？我看到还有叫做小欣欣这位网友说，嗯，这个陈旭大哥之前就关注过，很帅的陈旭大哥，祝希望他工作顺利，祝他一切都好啊。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接着聊好吗？ 关爱青年 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您现在处在的这个板块呢，是第二个时段了，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榜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我们的优秀的年轻探长陈旭。我们先放两张照片吧，看看陈旭这平时工作的样子啊。我这儿有几张啊，大家看一下。这是训练的。这是做引体向上的是吧？这是在工作单位吗？还是在家里？ 其实这就是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 刚才陈旭跟我们说了，单位很神秘，是一个胡同里。 对，在一个胡同里，特别隐蔽， 特别隐蔽啊！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啊！我们再看这张照片，这张太帅了。我一开始其实上节目之前我就跟陈旭说穿这身来吧，陈旭说我们坐地铁不方便啊。啊，这是训练的一个训练服是吧？ 对，我们也自己设计出来一套战训服 啊。这是在一个废弃的一个厂房里在训练是吧？ 对对， 嗯， 一个训练场地 啊。这就是那张彩虹照 啊。对，彩虹照不多。 对，哎，这是一个郊区是吧？把嫌疑人给抓到也不容易吧？ 对，抓人这个就是侦破案件的过程，其实是挺复杂的，也挺困难的。 你给我们讲讲这事儿吧，这是， 这个是当时2016年5月份发生的一起案件嘛？ 啊， 这是，其实这个照片背后啊，是一起恶性的入室抢劫杀人抛尸案。 哦， 是一起非常恶性的刑事案件。 嗯， 当时我们接报这个案件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人，当时的报警人，是直接发现了这个被害人的尸体，在这个北五环外的一个排水沟，然后被这个尸体被包裹在一个洗地纸箱子里。 嗯， 当时这个报警人发现之后呢，就是 报警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环卫工人， 一个环卫工人啊， 一般人不会去那个地点，就是他在那个所以环卫作业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地点就在那儿，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发现室里边有被害人的尸体。然后我们接报的时候呢，就一看，因为我们以前接触过很多这类案件，一看就是肯定是一起这个人为的杀人抛尸案。然后发现的这个地点啊，首先就是就能判断出来，这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它是一个人为抛尸的过程。 嗯， 但是这样呢，就是 这起案件我们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自己叫核实尸源，就是你得知道死的这个人是谁，然后你知道他是谁之后，你才能知道他生前的一些生活轨迹。因为嫌疑人如果要作案的话，必然会在被害人生前的轨迹上他会有出现，他才有机会去作案。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实这个被害人是谁。当时这个工作也是那个交由我去做的这项工作，然后找到了这个被害人。 这是16年的事儿。 16年的事儿。找到了被害人的家属，然后跟他们核实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还说我们这个当时是一个女孩嘛，被害人，说我们女儿说应该没事儿，说这个就当时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说当天还收到过他女儿给他们发的微信 啊， 当时觉得很不正常，因为我们很确信这个被害人就是他女儿。 对， 而且不是当天被害的，已经有几天了，然后就发现这么一情况，然后当时想着肯定是嫌疑人还拿着这个死者的手机，然后跟他家里人在发送这种信息，他目的就是拖延时间，然后这个让别人不知道这个女孩被害，然后给她自己逃跑，再争取时间。当时还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哦，这确实是很狡猾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啊。 对，但是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嫌疑人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反侦查手段。但其实在我们侦查员看来，很多其实这种手法都是比较拙劣， 就小儿科， 甚至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侦查可能会提供更多的线索。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沿着这条线索， 通过一些手段就找到了。 对 啊，所以当时抓的时候是在下雨， 对， 还是已经是 我们是刚抓的时候，那时候阴天。抓人之后，然后下雨了，这时候我们押解的人正在去指认现场的过程中下了雨，然后一到了地儿之后雨停了。然后刚好一下车的那个时候就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 那这真的很有寓意啊，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这照片真的挺帅的。而且这犯罪嫌疑人这个手铐也背在这个后面啊，一看就是我们就是把他逮到以后正好雨过天晴的那种样子。 对。 我们这样通过一个小小的视频来了解一下陈旭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吧。我们也通过 BTV 的一个小视频，我们也下下来了。我看一下，好像这是北京榜样颁奖典礼现场播放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品质、忠诚是一种信仰。在和平年代，有一种职业最能够诠释忠诚二字。 这是2017年的北京榜样的颁奖典礼现场啊！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胡亚杰为我们推荐2017北京榜样。 当时拿到这个北京榜样的时候，其实对于陈旭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吧。 我演了一部电视剧叫 这个当时北京榜样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挺 很重要的一个荣誉吧。 说到 当时这个在 我可以 公安这个领域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代表了。当时我觉得这个荣誉其实是颁给我个人的，但我觉得我当时代表的其实是整个公安的这个集体。 在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咱们北京的 挺身而出 每个角落里， 就像 其实都有这些非常尽职尽责的民警在为这个守护百姓平安在付出着。然后当时得到这个奖项，我觉得首先其实是对公安整个公安这个群体的一个认可。 北京市公安局的探长陈旭。 喂，好嘞好嘞，我知道，我马上过去。 我们现在重案管辖的主要就是八类重大的刑事案件，首先就是两类命案，也就是我们主责的一项工作。有一些案件呢，我们可在侦查过程中没有直接获取它关键证据，但是嫌疑人到案之后呢，他又非常狡猾，不把相关的情况交代得很清楚。现在追求的依靠咱们所取的这些证据，依然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从2011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参与破获案件大概在300起左右吧，破案率是100%。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接报了一起杀人抛尸案。通过一些他的随身物品，我们就推断死者租住的这个地址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当时我们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呢，就是调取小区内的一些监控录像，结果就在这电梯里边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通过后续的一些影像的追踪，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入室抓捕对于刑侦工作来说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室内的情况里边有几个人，嫌疑人有没有一些凶器你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在设计一些方案，但是就在这过程中，嫌疑人自己从屋里出来了，马上在楼道里就把这人给抓了。我们带着嫌疑人进行搜查，发现他作案的时候一些证物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我一直认为啊，作为刑警啊，应该让自己变得阳光一点。你在看到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你就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这种感受，就会更让你有种责任感。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很难体会到你所守护这个东西是多么珍贵啊。 有请北京榜样陈旭。 这个画面还是很震撼的啊！这是2017年的12月份的颁奖吧？啊，还2018年初去这个颁的奖，拿到这个奖以后，你的感受，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吧。后面 对我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它既是一种 荣誉啊，也 是 一种 责任， 对，也是一种鞭策啊。陈旭今年是87年的， 对， 刚刚31岁就坐上了探长。你觉得作为年轻的探长，在我们的重要工作岗位上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提到的是年轻嘛， 嗯， 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是首先要有年轻人的特点， 嗯， 一个是要这个有年轻人的活力， 嗯， 这个工作中首先是要这个保持一个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 嗯。 尤其是从事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很多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需要你去付出很多的努力， 嗯， 保持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精神饱满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要去多创新，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年轻人最关键的一个点， 嗯， 就包括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有这种体会，就是我师父当时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我是在教你很多东西啊，但是其实这个你们年轻人来到这个工作单位之后，你们就要发挥你们自己的一些特点， 嗯，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老一辈的刑警还要从你年轻人身上去学习一些东西，因为你们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一些创新，包括使用电脑的方式方法，我觉得都是一种创新。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智能手机还不是特别流行， 嗯， 然后慢慢流行起来之后呢，我们年轻人就用的比较多。 对， 然后一出去到哪儿，可能找不着地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去打开地图去导航， 嗯， 然后去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一说从事什么职业的，哪个单位的，我们就好多人就问，哎，这单位干嘛的呀？ 嗯， 具体干什么的？大家一问一圈，谁也不知道。 嗯， 但其实我就发现，对，打开手机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对，有的时候可能在这样的方式方法上，年轻人可能会更有自己的创新方面的这样的作用啊，有的时候。跟着这个叫年纪稍长一点的这个师傅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辅助作用的时候做得更好、啊、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经意间可能会这个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有的时候会这样。 嗯，因为他有的时候已经就是说了解不了年轻人的心态，当你抓这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使用的一些手段可能更咱们会更了解。 对，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花椒上的一些网友的提问吧。你比如说这个叫做周小果的网友在我们的花椒982青年说的直播间里想问一下陈旭，说这个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的这个年轻的警察特想认识。 这个其实是有啊，很多呀， 很多 在我们那个公安队伍里有很多这个年轻的， 嗯， 这个然后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警官们。 对，网友你大爷说，其实我们看不到刑侦警察背后默默付出的那些，只看到了抓捕的现场，有的时候默默付出的刑侦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我们局内人啊， 对 在讲的这个事儿， 我也感觉是他说这个话算是道出了我们的一些心声吧。 对，其实抓捕的时候特别帅，其实抓捕之前有的时候一些证据的搜集啊，刑侦的一些手段啊，包括默默的这样的一些搜索线索的这个时间应该挺漫长的。 对，抓捕前包括抓捕后。 抓捕后也是 很多人就是不清楚我们的工作，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因为抓捕嫌疑人这个时间很紧急，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这个侦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这个在哪儿，去侦破案件去抓人，但是你抓人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嫌疑人是要接受审判的，你要取充足的证据来证实这个他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因为嫌疑人有可能到案之后他不承认自己干过这件事儿，那你凭什么能让这个法院能够把他定罪，能够判这个人有罪，就需要我们后期做大量的取证工作，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抓人之后呢，你就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说抓来人了，你也心里都知道肯定是他，但是证据就是很费劲周折才找到？ 对，其实我们 比如说还有这事儿本来就很小，我还得费劲周折的去找，有没有这种事儿？ 有，其实经常会遇 到。举个例子， 具体的例子，就我们其实很多案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很明确，就侦查员 大家心里都知道， 自己内心很确信这事儿就是他干的，但是你要抓人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有什么样的证据能证实这件事儿，如果没有，你就得先想办法去取证。 会不会像那个香港电影里演的那种？比如抓到他以后那个证据好像缺失了一下跑了，然后再去抓他，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哈。 对，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我们其实尤其是我们干重案工作嘛，这个抓人的时候还都是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证据都取得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把。 所以你会去现场抓是吧？ 对，我们抓捕就是会经历各种抓捕的现场。 我听说你还直接就冲到那个驾驶室里，就是那小轿车在开着，你直接破窗而入。 就是刚启动嘛，车刚启动。 车刚启动啊，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网友朋友想象一下，就是听众朋友想象，车在开，刚刚启动，陈旭直接就冲到那副驾驶，那得把车窗得打开吧，凿开吧。 对，我们有的时候会面对这种情况时会把车窗砸碎。 直接砸碎去抢方向盘。 对，夺方向盘拔钥匙。 哇，那你这真是拍电影啊，不是拍电影这是。 对，我们就是面对这种。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对吧？ 对， 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有着这样的。 当时也是在抓一个。 对，就是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 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 他就是在驾驶一辆车嘛。 啊、然后你们是一种便衣的感觉还是？ 对，都是便衣。 然后 抓捕都是便衣，就是。 直接冲进去就把。 对，直接 拔钥匙。抢方向盘。 抢方向盘拔钥匙。 那这真是挺危险的。 对，我们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属于比较危险情况，但是没办法，因为嫌疑人他驾驶车辆，你要想抓他，你就必须先把这个车让他能停下来。我们其实一般都是先用车来别停，但是他车在启动情况下他还是能来回撞。当时这个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车窗砸碎，或者他开着情况下我们直接扑过去夺方向盘，然后拔钥匙把人控制住，车不动了然后控制人。 哎，我看到这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在 这个当时是初一现场，一个 这应该是快到楼顶了吧？ 对，就是在楼顶，我们一个高坠的一现场，就有人从楼上摔下去了。那我们经常接触这种现场，就是要去甄别一下，因为这种现场你不能确定他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有可能被人推下去的，甚至有可能被人杀害之后扔下去的。 陈旭有没有算过说有的时候自己做警察，现在结婚了是吧？ 对， 结婚了也有孩子了，有的时候自己家人啊什么的对你的工作支持还支持不支持？ 其实我家人对我工作还是很支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从事这个职业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他们没有给我施加很多的压力。就很支持你去值班啊加班啊搞案子。 你真正搞案子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加班加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彻夜未眠。 彻夜未眠这是经常的。就是正常值班的时候也经常是睡不了觉。搞案子可能就连续几天几夜你都睡不了觉。然后。 因为你是要有一个连续的过程对吧？ 对对。 所以你不能停，你要停了以后思路好像就会断。我猜测的。 而且很紧急嘛。就是你面临嫌疑人在这个逃窜的过程当中。 对， 他有可能 会、这个、也是很重要， 会证据有灭失，或者甚至他有可能再次作案，很紧急。我们都是连夜工作，就直到案子破了，我们才撤下来。我当时搞一个案子的时候，那个 特别巧，那时候我爱人就怀孕了，然后七个多月，然后自己在家，我那会儿上一案子，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特别难受，他就那个不舒服，然后想去医院，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去，就当时正上了一个案子，而且那个案子进展到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没法撤下来，然后跟他说完这情况之后，然后找到我们家的邻居，半夜带着他去的医院，就这个事儿到现在也觉得挺愧疚的，但是家里人其实也没有说埋怨抱怨什么的，那就很理解，就是没办法嘛，确实搞这案子的。 嗯，有的时候其实在最关键的时刻家人也是在默默的付出啊。 对，我觉得警察家属也是在付出。 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的青年榜样来了以后我们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 我觉得新时代新青年嘛，都是体现一个新字。然后尤其是这个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公安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创新。然后现在公安工作也是面临着一个改革的一个阶段，就我们作为这个新时代的新青年，在公安岗位上应该去力求创新，多这个发挥自身的优势，然后为这个公安事业做出自己这个作为一个青年应有的一些贡献吧。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陈旭聊到这儿。很高兴陈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尤其是在刑侦工作中压力不要那么大。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还在讲啊，就我觉得要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去疏解自己的压力，当然也祝福陈旭的家人吧，就是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开开心心的每天，你们这个小家庭这个开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这个青年时代啊，我们讲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我们明天早晨的八点继续和大家陪伴大家走在上班的路上，明天再见。 好，大家再见。 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终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